欢迎收听热血悬疑刑侦小说《复剑结案报告》，作者功夫包子，演播深蓝蔚蓝、八千里路、扶风，后期青玉，来月文化制作出品。 杨顺国的表情有些木然，他听着新建的话，视线一直半敛着。对于他来说，写那封信已经是他能所做到的极限。那些名字如果他敢说出来，在写信的时候已经说了。写信是因为他不想带着这份惴惴不安的心态面对自己的结束，但是这并不等于他就从一个普通人变成了英雄。很轻的咳嗽了一声，他放在被子外面的双手紧紧地交握在一起。 我并不知道都有那些人。 说话的语气带着颤抖，不知道是因为畏惧还是衰弱的身体。新建皱着眉。 杨顺国，我们是从你隔壁的房间爬过来的，这里是11楼。 他盯着病床上的男人，很冷静地重复了一遍。 我再问你一次，关于巫世国的案子，涉嫌渎职的人都有谁？ 病房里面的气氛很压抑，甚至充满着一种死寂。杨顺国不开口，屋里就连三个人的呼吸声似乎都清晰可闻。挂在挂钩上的输液袋液体一滴一滴地往下砸，就好像砸在几个人的心口一样，让人焦躁不安，喘不过气。沉默的僵持在刻意被扩大化的时间流逝中拖延着，直到最后，杨顺国终于很小声地说出了一个名字。 白长民。 他的声音很轻，带着明显的不安。庄一伟不敢置信地怔了半天，然后转头看了一眼新建，后者眉头拧得快要打结了，一动不动地站在原地。这个名字他们两个都太熟悉了，白长民这三个字被杨顺国说出来，简直等同于庄一伟和新建的头顶狠狠地砸下一条钢筋。即便是之前做足了心理准备，这股压力还是让新建长出了一口气。过了很长时间，他才稍微提高了一点声音，告诉病床上的男人。 杨顺国，今天我跟庄一伟在这里的所有问话，都会以供词的形式呈堂。你能够保证你所说的每一个字，都是事实，并且是事实的全部吗？ 杨顺国在病床上点点头，面若死灰，而他对面的庄一伟和新建表情也好不到哪儿去。在又确认了几个细节问题之后，他们两个按照来时的路又爬回了隔壁的病房，只是这一次是新建在前面，庄一伟在后面。然而还没等庄一伟探出身，就听见隔壁的病房里很清晰的一声追问。 哎，你是什么人？ 新建基本上是个不怎么相信巧合的人，他一直认为所谓的巧合是一段时间的积累所导致的必然，当然这个结论显然无法用在现在。他刚刚爬进病房，门就被一个护士推开了，完全来不及反应，他就这么暴露在对方面前，然后拔高的女音一声斥喝。 你是什么人？ 新建尽量冷静地把手插在兜里，面不改色地往前走了一步，靠在病床边上。 我是病人家属，在这里陪床。 病房不允许陪床，我们护士站根本就没有你的陪床登记，而且我半个小时之前才过来换的药，你根本不在。 不怎么年轻的女护士严厉地瞪着新建，打量着她一身的白大褂，眉头皱在一起。 而且你在什么地方弄来的白大褂？ 对此她对面的男人挑眉摊手。 你也说了，你们根本不允许陪床，我穿成这样当然是为了留下。 违反规定还能这么理所当然的，也就只有新建这样的人才办得到。果然护士反感地又提高了嗓音。 你知道不允许还陪在这儿？都跟你一样，我们还怎么工作？ 这一声朝的病床上的病人和隔壁杨顺国门口看护的人都有了点反应。新建看到门口有人闪过的时候，维持着不怎么急躁的脚步开始往外走，一边走一边看着护士。 违反规定是我不对，我现在就走。 耳边护士还在数落。新建走出病房之后没有向后看，身后打量的视线并不加以掩饰，或许还带着几分怀疑。他听见有个男人的声音询问护士是什么情况， 对方带着嫌弃和不满地将他的罪状复述了一遍，在快要说完的时候，新建突然加快了脚下的步子。现在这个情况，庄一伟他没办法兼顾了，只能先离开再说。如果让那些不想让杨顺国说太多的人知道了他们今天的举动，很可能这案子就再也没有机会被他们查出个真相了。而他想的不错，就在他快走到病区门口的时候，身后的那个男人叫住了他。 哎，你站住。 新建非但没站住，走得反而更快了。刚才他跟庄一伟进门的时候，为了留后路，特地没有把门关严，在中间夹住了一个阻挡伸缩门舌的打火机。但是出了门，所有电梯都在底层，没有任何迟疑，他直接钻进了楼梯间，没有往下走，而是往上爬。这栋那棵大楼一共是24层，新建大概是在楼的中间位置，他往上走本就是为了躲开后面追他的人，但是在爬到15层的时候，他发觉自己做了一个很错误的决定。病房大楼每一层都是病区，正如刚才他跟庄一伟进去的时候花了一番功夫，每一层的病区都是被关闭的，他一直爬到15层依然没有找到其他的方式可以作为出路，而下面的大门肯定已经被关了，甚至不用尝试。 所谓瓮中捉鳖， 新建有点无奈地叹口气，这简直是自寻死路。停留在15层的位置，没有再继续往上走。新建一边观察着楼梯间的动静，一边想办法。然后他扫了一眼15层的路标牌，敏感地捕捉到了手术间的标识，就在13层，电梯不达。当机立断，在确认没人的情况下，拐进了手术层。虽然不同于一般的病房区，但是这个时间大部分的地方也都已经中央控锁了。新建一连找了近10个房间都打不开门，就在快要放弃的时候，听到了身后楼道里传出的细碎谈话声，有男有女，如果他没猜错，应该是值班的护士跟保安。明显那个男人在确认他不是什么病号家属之后，是打定主意一定要把他找出来。听的声音越来越近，新建皱着眉，环顾着四周可以用来做遮挡的东西，然后毫无准备的手下无意识旋转的门把手突然动了，他整个人差点跌进去，无声地叫了一声，尽力稳住狼狈的身形。他反应很快地亲手关上门，然后靠在墙边。就是这么一靠，他发觉这个房间里本来就有人，而且那个人他还很熟悉。对面复制那张有点扭曲的脸就这么瞪着他，无声地用眼神表达着愤怒的谴责。新建被这急转直下的发展搞得有点措手不及，犹豫到最后拉过复制的手，干脆在他手心里直接写几字。 你怎么在这儿？ 复制脸上的表情完全没有好转，反过来翻平他的手心写了两个字，钱真。他加班加到一半接到钱真的电话，着急忙慌地说什么庄一伟要找死去了，说不定还带上了新建，让他无论如何把人给拦下来。结果他一开门就看见新建办公室的灯已经熄了，问清楚原委，他直接就杀到了医院。新建扬了扬眉， 钱真也来了。 复制摇了摇头，钱真在替庄一伟值班，不能离开，不然也不会给他打电话了。楼道里的脚步声近了，复制拉着新建两个人缩到最里面的冰库。这房间是手术室旁边的储藏室，一般用来存放一些临时的药剂或者准备工具的。他刚才上到11层的时候，电梯刚开就看到了在门边站着的护士和几个保安，当时他立刻就按了关门键，然后依照进楼时记住的地图摸到了这层。他没猜错的话，新建他们应该是被发现了。这栋病房整个都是中央控锁，如果新建想要找地方躲，只能到这层。事实证明他的判断是正确的，只不过想对了的不止他一个人而已。冰库的温度很低，两个人只站了一会儿就开始禁不住的打哆嗦。隔着冰库的门听到外面的谈话声，新建下意识地对着复制比了一个注意的手势，后者只回了一记白眼。时间在沉默中逐渐的流逝，寒气从他们的四肢开始往骨骼里渗透，这种环境下所有的时间概念都变得模糊。新建最初还能在心里默默地计算着秒数，再后来已经失去了控制的能力。因为冰库的门太厚，他们两个完全听不清楚门外的动静，想出去担心外面的人还没走。 这种远低于人体可以承受的温度几乎冻结了两个人的思维能力，只能麻木地僵持着。傅之一直到快失去意识的前一刻，终于忍无可忍地撞开冰库的门，整个人狼狈地摔在地上。回过头，心剑还缩在冰库里，似乎是没办法动了。他使出全部力气才勉强地移动了一下身体，一鼓作气地将心剑从里面扯了出来，当然是直接摔在了他身上。